Oh. Abbia l'alma riposo e ceder pace. Rest, I can't define. Alas, Speranza Peace.

Perché? Oh, uccidete! Perché? Oh, 今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